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2: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伴各位朋友，因为夜间有一点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此刻是爱的更久点。 那年的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重拾那年的一切，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美满少一段，依然是孤独可选。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从此为你隔绝思念，我愿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用陈奕迅的这一首 I do， 非常愿意啊，我愿意来听这档节目，开启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三晚上的男左女右，满满的从 一号到三十号的节目，明天就有最后一个晚上的陪伴了。所以今天男左女右呢，也将在聊天室当中带出一个有点小总结意味的话题，就是这一个月听下来你印象最深的某一首歌或者是某一个细节，就是你为什么今天晚上 I do 啊，我为什么又来听了，我到底吸引我的是什么，不管是这一个月的吸引还是过往时光里你印象中很深刻的在男左女右当中得到的，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来让我们知道一下啊，给我们的整个九月可以说是打分啊，让我知道我叶谦默默这个月真的出勤率是非常低的哈，他应该分数不会太高，我和叶谦可能要接受大家的考评。明天叶谦会来，但今天呢趁着他不在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啊，在你的印象中整个九月男左女右给你留下的印象。首先午后的彩云说，当然是叶谦每个晚上给我们弹唱的歌曲，还有中秋节的那一期节目。 好不容易走到一起，却还是感觉有距离，很像我想证明在这里，好不容易找到话题，却忘记该怎么进行。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动不动就乱唱也可以，让我捧着你的安静没有关系，我们不急着去看美景，也是因为在混沌夜里才愿意不想在一起，我只想要你的初心，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偶尔多愁善感也可以，温柔捧着爱的初心没有关系，我们不计较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 前，徐佳莹发表她的最新单曲《雏形》，很喜欢这首歌里面她所表达的一种可能其他人都觉得很奇怪的态度。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为什么？ 谈恋爱也好，两个人相处也好，不都应该积极一点吗？但是他提出的关系就是，我们可以让时间、让感觉都放得再慢一点。所以这首歌在他的文案中这样写道：雏形似水似海，在各式容器天地之间各方自在。没有关系，我们都不急着成为任何感情图鉴。人和世界的停滞各有用意，有时只需要一句没有关系，从我们的初心到守护情感的雏形。他还特别引了一个例子，我也想问问大家，一天过去，你们各自回到家中，你意识到你们好几天好像话都不太多，打算开启话题的你会说什么呢？本来星期三的晚上我们不是也谈到一个和爱有关的话题吗？如果两个人回到家里累了一天了，好几天没有说太多的话，你们会说什么呢？ A 今天工作还好吗？ B 想不想吃我们好久没有叫的那家外卖了？ C 我们最近怎么了？ D 什么都不说没关系，今天就先这样吧。你和他会是哪一种？ 我身边像个奇迹发生，没想到会是你让我如此失魂。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样陌生，快乐的牵挂在相聚的每一分。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在前方永久。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 18年前，叶倩文在9月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爱的可能》。如今他和 Alin 在现场翻唱了这首歌，又让很多朋友去重新听回他的原唱。叶倩文也是一位非常神奇的歌手，也可以说是很传奇的歌手。不管他过往的经典作品，还是如今他的演唱状态，都依然保有着老一辈歌手绝对的实力。他可以不去唱，但他只要一张嘴，你一定会记得他。还记得这首歌之前我问你的问题吗？如果两个人都很忙碌，很久没有在一起说大面积的话了，那比如今天晚上刚好有一个契机，你会在 ABCD 四个聊天话题中选择什么呢？ A 今天工作还好吗？ B 想不想吃我们好久没有叫的那家外卖了？ C 我们最近怎么了？什么都不说，没关系，今天就先这样吧。如果你选择了 D， 许佳莹是这样诠释的：你是一个细腻且小心翼翼的人，因为眼前的人和生活对你来说无比重要，即使一起浪费的时间也十分珍贵。慢慢来，不积极，其实也是对你们关系的守候，为着守护彼此的初心而细心建造着感情能长远航行的雏形，一切都会好的，不用担心。越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其实这有点像我们说，真正有默契的朋友，是我们两个即便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那好的恋人，好的爱人之间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很累，我们又不是主持人，非要在一起聊一个话题，那我们就不说了，都好好的休整一下，没关系，反正我们有那么多可以继续聊天的夜晚。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反映了现代人在感情的世界中常常会有的焦虑，或者是没有安全感，认为总要像所有影视剧作品、爱情小说里那样饱和度很高的爱情。但实际上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在方方面面对我们都有要求的时代。感情我们可能会在前几个月当中可能让自己的状态比较达到满圆的状态，但是渐渐的人都会可能把重心更放在工作，放在其他的方面，但并不代表这份感情就淡了下去，它可能会转换为两个人积极的一种为未来的打算。但好多人如果没有理解另一半的初衷，或者仅仅想到的是我的感情世界没有得到情绪价值就放弃的话，这大概也是很多人后来会遗憾的原因吧。很多朋友提到了在9月的男左女右中，印象很深的是中秋节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我们听的这首歌，中秋节那一天，这首歌听了好多遍。我敢笃定，接下来的10年中，可能每个中秋节我们都会放这首歌，来自他们翻唱。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在歌曲当中，你认领到他们的声音了吗？林宥嘉、动力火车、周蕙、耿斯汉、菲尔乐团、李友廷、郁可唯、Karen CC、陈浩森、严艺格、文慧茹，还有饶舌组合没有才能，这么多艺人，他们共同在一起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城里的月光》2021版。而且呢，我们在中秋节那个晚上也在现场啊，通过月光音乐会听到了郁可唯，听到了周蕙，听到了菲尔乐团，听到了，其实真的我以前从来还真的没有在直播间里和那么年轻的歌手，那一晚上呢也有姚琛、耿斯汉，真的和他们聊天，会觉得其实广播虽然在年轻人的耳中或者是在他们的世界当中，记忆不如70后60后过往的人那么的丰富啊，记忆的片段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他们依然会觉得这种很复古的方式，或者说在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的歌曲，还是一件很开心也很期待的事情。也许广播存在了100多年，电台存在了100多年，就是因为它所传达的是有温度的，有感情的。我想在晚上爱听广播的你，可能也是会觉得就像没有见面的朋友和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一个人。 Just the other day I heard your voice right by ear. Maybe it's all in my head, but still I feel you nearAll the memories of your faces seem like days of yore. And if the walls are closing in, we'll find a window deep within.

曾经那些细数时间画在手心里的线，徒步走向光照亮的边缘，在心里面还痛吗？早已粉红的伤口 晚上会在第二时段中首先和你分享一篇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真正有大格局的人都是善良的。假如挣到了一个亿，你会怎么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刘进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9月27日，他将自己科研所得的1亿元捐献给华西医院，设立规范化培训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激励住院医生带教师资，提高住院医生的临床能力。作为我国著名的临床麻醉学专家，刘进教授已安全有效地完成近20000例麻醉，并带领团队一直致力于麻药相关的研究。去年他研发了2类麻醉新药，实现了科研成果转化，获得了1亿元奖励金。面对这样一笔不菲的财富，刘进教授说，我和我的家人都认为这笔钱用于我们的退休生活是一种浪费，而捐赠给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事业更具有社会意义，更能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网友们纷纷点赞，像刘进教授这样的人真是有大格局的人。格局是什么？有人说，是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范围。格，指人格构成，包含胸怀、道德、责任、意志、品味、价值观等。局，是局限或布局，就是一个人思想的深度、认知的高度、视野的广度。也可以说，格局就是一个人的人格与气度。有大格局的人，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心中有大抱负，才能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做事，才能矢志不渝地坚守自己的理想。大事放心里，小事也做得认真，未来往往不可限量。有大格局的人一般胸怀宽广，能从长远之处看问题，不会事事以自我为中心， 不会锱铢必较，只注重眼前的得失。他们谦虚却有内涵，温和却有力量。他们会讲究也能将就，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有大格局的人也都是善良之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或许都有这样的发现，善良是一个人最优秀的品质，善良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有道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的好运不过是自己善良的累积。你善待别人，别人也善待你，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大格局。善良没有固定的尺度，也没有标准的答案。倾尽财物捐助是善，舍身忘死救人是善，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和不声张的体贴也是善。开车的时候遇见行动不便的人，多礼让而不是一直按喇叭催促。家里扔垃圾的时候提前打包好碎玻璃，不让环卫工人受伤。坐电梯的时候帮忙按一下开门按钮，以防电梯门夹到人。多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多为别人着想，就是一种善良。格局越大，人生越宽。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与你在为人处事时的表现有很大关系。世间美好都是环环相扣的，善良的人总不会被亏待。你现在所经历的都源于你最初的起心动念，你将来所拥有的都始于你当下的一言一行。人这一辈子格局大了，善良有了，成功自然也就近了。祝你成功，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请相信你的善良是对的。 和你几何，月落星辰，日出东海，和你走过理想的大河，从容地飞腾着。你看那盛放的花，来自期盼的种子，你看那丰硕果实，来自耕耘的浪漫。宽广的大河，来自八方汇聚的消息，奔腾向前的大江，来自高山的哺育。和光同行，跌跌撞撞的摸索，和光同舞，奋不顾身的坎坷，和光同志，不为生命而来，不为低谷而去。你看那盛放的花，来自期盼的种子，你看那丰硕果实，来自耕耘的浪漫。宽广的大河，来自八方汇聚的消息，奔腾向前的大江，来自高山的哺育。你看那丰硕果实，来自耕耘的浪漫，和光同尘。

如果中秋节的假期没能回到故乡的朋友，那马上的国庆假期有七天的时间，是不是明天下了班以后就要启程了？所以真的要特别提醒，明天晚上交通应该是相当的拥堵，大家也要安排好自己的行程。祝你在假期的时候见到想见到的人，吃到想吃的美味。 或许是我太守规矩，也不擅长歇斯底里，孤单潜入我的作息，别人却说那叫独立。我也害怕给谁压力，还没开始就已放弃，这次勇敢做的决定，有没有人给我鼓励？我想有个你，愿意为我伤心，比我更在意自己的事情，拆穿我的面具，撕掉我的冷静，温柔说起是我多虑。有没有个你真的给我关心，敢比我爱你更爱自己？你在哪里？我正在找你。 从2007年，我就格外喜欢的歌手郭靖，虽然可能他还没有完全的被你喜欢，但是在听他的每一首歌中，你都能感觉到他其实是一个真的方方面面都非常，我觉得很稳定的一个歌手，所以他在演绎作品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可以挑战的部分，比如这首歌，他的名字叫《我想要有人为我伤心》。这是在2019年他发行的一首歌曲，也是与内地的音乐人第一次合作，在整个歌曲当中也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热情和冷静之间的切换，也像极了有时候你单身的你，有时候非常需要一个人，而有时候觉得还是自己能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很好。不管怎么样吧，都希望茫茫人海里你真的可以找到那个懂你的人。晚上9:53，这个时段也接近尾声了。今天竟然没有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也没有他讲冷笑话，那我很想为大家讲一个笑话，冷笑话，可能你已经听过哈， 那你就当今天晚上是一个电台的女主持人，又讲了一遍，她和你的笑点是一样的。小明住院了，朋友去看他，医生呢也在旁边跟他们聊了一会儿，朋友就离开了，可医生也跟着朋友走了，是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为什么朋友和医生一起走呢？这首歌应该会给出答案。让我们在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代表叶谦、沉默，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1997年的老歌，会不会勾起你儿时的回忆？24年前的朋友，还在你的通讯录里，经常联络吗？是因为一个冷笑话哈，谐音梗的冷笑话。这个一生呢，就和医生啊谐音了，所以小明就和医生一起走了。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我们第三时段继续吧，南宗女友等你哦。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南左女右。

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两首歌的演唱者都是给人超级舒适超有治愈感的声音，好妹妹乐队的普通人，还有张震岳的抱着你，抱着你给你力量，让你相信这个世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事儿，其实经过了时间，它都会慢慢的，在你看来也没什么。所以世间最了不起的还是时间。刚刚呢，我给一位朋友在聊天室里加了金，因为他明天要去考试了。蔡同学你好，听到张震岳的声音他感到很治愈，应该能够让你放松一点了。他想问问大家怎么缓解心里的紧张感呢？在聊天室中，我看不到到底有多少朋友，我只知道已经留言的朋友现在可能在点小心心，可能互相在问候等等等等。从我们开了聊天室之后，其实有一大段时光里，我有一点点怀念当初我们有红人的时候，因为红人会记得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就像此刻我问你，整个九月男左女右的节目中你记住了什么，其实好多时候你发现一片空白，虽然听了很多个晚上，但我也想不起来我到底为了什么，到底什么细节被我记得。有一位朋友的答案，可能这些年都是你爱男左女右的一个理由吧。谢谢北京五号线，他喜欢听这档节目是因为每一天晚上我们的问候，是不是那句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 春天那一边，你的秋天刚落叶，刚落叶。如果从此不见面，让你平静想念，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完美，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 车上一个人回家路上，这个城市到处是熄灯的窗，夜色有点亮，有星星出现在远方，和我一样孤单的在发着光，分手就像失去翅膀，着你的我飞不到原来的方向，我一路上不断回头看，多希望你会阻止我去流浪，如果天空下着我点亮的光，你的世界是否会变只有离开你的倔强，却没有能忘记你的力量，就像眼前黑夜关不掉星光，每当 放手，现在我感觉到悲伤，我会努力用你教我的方式飞翔。回家的路虽然很漫长，但是我至少会比较勇敢，试着飞向你不在的地方。回家的路虽然很漫长，但是我至少会比较勇敢，学着飞向你不在的地方。在回家时候，一个人守着星光，我期待你能给我一点。 一个人的星光，许静兰。这首歌吸引我的点就是第一句，在末班车上一个人回家路上。我的听友肯定也有坐着末班车，然后把耳机塞到耳朵里，听到了男左女右，于是这么多年，从自己一个人到渐渐身边有了他，后来组成家庭，慢慢的有一阵子没有听节目，但是每当想起过往时光里自己一个人的那段日子，就又会想到我们，于是会来到男左女右。整个九月其实于我而言有了很多新的变化，甚至说我的工作量又回归了像去年一样，有每周两天是三个小时在广播当中。所不同的是会有下午，就是在阳光底下可以和你放音乐。但真的这是我在职场的第19年，充分的感觉到，因为在夜里的时间久了，我好像不太会，当然我可以很开心的说话，很激情的说话，但是那种状态我自己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费力，我更喜欢用一种可能已经是自己的惯有的语气。所以后来我渐渐找到了感觉，在下午4点钟，我一样可以在浪潮 Listen to One 里把我喜欢的好音乐送给你，当然它的节奏感可能要快一点，因为在晚上还是希望大家在睡前能够慢慢的，不要那么的躁动。比如我一个人陪伴你的时候，是不是比叶谦在的时候你更容易困了？其实这样也很好啊。整个九月可能你也很忙碌，为了国庆的7天假期，这两天会更忙碌吧。虽然你没有坐着末班车回家，但有可能开着自己的车刚刚从单位出来吧。

只手牵着手。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最后23分钟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谢谢你还在听。今天晚上我一个人陪着你哦。 差不多同一个年纪离开家，离开家几里就可以叫天涯，学别人巧舌如簧，在书里找各种榜样，随时准备着各式各样的悲壮。差不多同一个年纪遇见他，遇见他几天就以为要出家，看不懂人走茶凉，在歌里找各种药方，深夜回忆着五颜六色的旧账。我记你满身伤痕还如此认真，山水迢迢还奋不顾身，我见你万千心碎还深藏一吻，乌云滚滚还走马上人，我见你泪流成河还如此诚恳，生死茫茫还心怀分寸，我见你人去楼空还有荡有顿，落叶纷纷还独自上阵。 来自李雪琴翻唱的《敬你》。请你干了，喝了这杯酒，我们彼此懂大家的默契，也知道所有人的故事里大概都有相通的部分，同时也知道那一份不容易。成年人的世界中没有容易二字。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大概17、18岁，我今天参加了一个单位的活动，然后看到一个其他频率的同事，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虽短，但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很可爱。他说我儿子很喜欢听你的节目，但是我儿子说，你知道吗，妈妈， 在韩立节目的两个节目之间，就是去年嘛，中间有广告的时段，然后广告时段当中有他妈妈录的广告，他说每当你一出来的时候，天哪，因为他妈妈声音也很好听，可是在生活里总会让他去写作业啊，督促他等等等等，可能自动生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会觉得紧张，然后在电波中听到妈妈的声音就会说，哎，太打扰我的思绪了。他妈妈就说，你看我儿子。我说太可爱了。其实我做广播的这些年中，要说自己最大的收获和变化，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自己知道了我在广播中我最大的使命感和我能够给大家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在这变化的时代里守住一份不变。当然不变不意味着落后，不意味着我们对自身没有要求，可能不变更包含着我们要一起让这件事情保持我们最初与它初相识的那种起码90分的状态。我的概念是150分满哦。这也像前段时间我看的一部电影，它其中谈到的一个观点，其他人可能都会希望我们越来越好，就是我们的爱情越来越好，但是他却和恋人希望我们能够保持现状。保持现状几个字听来好像很容易，但是你想一想，万事万物如果不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那必然就是越来越差，所以在二者之间的保持现状就反而成了也不容易的一件事。在如今大家可以选择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的时代里，我们希望能够保持男左女右现有的状况。这个月听男左女右的时间虽然很少，这是来自听友 Today 的开场白。总感觉心情太低落的时候无法面对你的声音啊，谢谢你对我的评价。他说难过的时候总是习惯一个人躲在黑暗角落里的我不敢触及，感觉男左女右是一束温暖的光，暖暖的温柔的，却又能够感到无限力量，这正是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还有张环环2599，我反手一个截图，谢谢你的小作文，累了一天了还能写10行字，这真的不容易，所以我要把它保存下来。我真是每一个真性情的人，因为我们素未谋面，可是因为一档节目，你愿意在一天结束之前写下你的心里话，这并不容易。他无论是在下班路上开着车，还是已到家忙碌完毕歇下来，都会听我们的节目。 习惯性的看着你，悄悄的看着你，你身上流露可爱表情。 我们在街边转角偷偷傻笑，人群中捕捉你的讯号，忘不了你深情那一秒。偶尔听别人说起相爱的道理，迷恋的喜欢的坦然的，深情拥抱，我们会一直到老，只要能够爱着你就好。如果这就是爱情我都知道，只要真心贴真心就能遇到，慢慢的看 着你皱纹爬上眼角，我都不觉得无聊。如果这就是爱情里的长跑，磕磕绊绊其实也难免不了，简单的生活平淡也是种调料，只要能把爱抓牢，爱过的人一定知道。 海角像唯一一角，怎么会是黎明？向后的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可惜。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不去想不去计量你的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深大海，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胸口的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 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 我爱这个九月的第九天，孙燕姿线上演唱会的那个晚上，上好的青春，有多少人的青春都是孙燕姿的歌。虽然我的青春里不是孙燕姿的歌曲，但是因为这份职业，也是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人生总是会有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你遇到了一些可能以后不会那么强烈刺激你的心情的歌曲，而那个时候我恰好遇到了孙燕姿，所以这21年来，真的每每听到她的歌曲，都会觉得这个人的声音真的是这个世间里绝对应该被永恒保护、永远唱歌的人。当然，21年间，孙燕姿的世界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但是，当我们在9月9号看到她的那一刻，简单的牛仔服、简单的白衬衫，一切都还那么的自然随性，你真的会为你爱了很多年的一个歌手，他如今还是让你舒服的状态而感到自己的眼光真好。这种感觉，眼光真好的感觉，是人生里非常妙的状态。如果你爱的男左女右，也常常会让你有这种感觉，我的眼光真好。那也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啊，存在了14年，真心的高光时刻了。时间到了22点49分，今天晚上我一个人的陪伴接近尾声了，也和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在整个11假期我们男左女右的安排。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是星期三，明天我和叶谦将会搭档一期节目，然后整个九月就收工了。全新的10月天，国庆节的晚上呢刚好是星期五，所以我下午呢会去直播浪潮 Listen to One， 然后晚上的9点钟会直播男左女右。所以国庆节的当天我是会工作的，然后呢星期二啊不二号三号正好是星期五星期六没有节目，4、5、6是录播，也就是我会休2、3、4、5的4天，然后到10月7号也就是星期四的下午，我会开始直播浪潮 Listen to One， 那顺势晚上的男左女右也会直播，也就是男左女右的1号和7号会选择直播，剩下的4、5、6、3天会去录播，为大家准备了大量的暖文章。各位小伙伴是8号，也就是10月8号星期五就要上班了，在这里呢也祝大家都能够在假期里过得非常的舒服，好好的享受一下难得的假期，和在乎的人、在乎的事好好的碰撞。今天晚上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我要带出一首我还没有做广播的时候我在电台里曾经点过的一首歌曲。对，这首歌就是我当年当听众的时候在一档节目中点播成功的歌。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便故事里的人我早就不知道他在哪里了，但是这首歌的动听以及它带给我的难忘的体会永远记得，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希望自己一直都会做点歌节目，能够给你同样的感受。10月1号的晚上我们一起点歌祝福祖国吧，晚安。 你的笑容，你的愁，你的心情，你的梦，我总忍不住窥探追究，在生命的旅途中，我想随你甘甜与共。 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在你怀中被爱占有，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 有你我变得好贫穷，在 在人池中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好好爱我。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跳动的北京。 北京，祖国的